曾被遗弃，如今都已成过去。Love is over， 时光匆匆如流水，流水抚平我心里，创伤早已无痕迹。

最重要的是一次咖啡和烟，墙上的画是用来搭配椅子的，桌前衬托着咖啡透明的水壶和烟，我是那个被悬吊的灯泡的其中之一。是冰大的咖啡天使，因为我亮着的，常常希望能尽量朝左摇晃，却又被向右拉回一点点，所以你们对我的印象总是固定的。我很难看清自己，就顺便观察一下所谓的轮廓，当然和实际情形有所差别，而且上下颠倒。原来的我是违背地心引力的，比较接近上帝。瞬间撩起的皱纹锁紧下，我是和桌上的木纹相匹配的，非常微不足道。 谁人重要，星星说话字。